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61集，惊动各方的大动作。从一中放学到现在，已经差不多是晚上8点。独狼的事情告一段落，其他收尾的事情直接交给了郝队，前队下班的早。接到秦冉电话的时候，他正在书房翻阅以前案子的细节。 工厂，可以。 前队把手中的案子放下，又伸手拿了挂在一边的外套往外面走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这种工伤案，大部分工厂都会选择隐瞒实情，尤其秦冉找来的那家工厂肯定不会往上报，只能召集人马排查。不巧，前队这队人对这件事最在行。是有些情况，我们老地方见一面。秦冉跟前队说了几句就挂断电话，他捏着手腕站在走廊上冷静了一下，才往宁威的病房走。宁威已经被推回病房了，宁威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之前以为秦冉去求了凌驾，可秦冉否认了。 冉冉，刚刚那些专家 挂上了药物，又用了止痛泵，宁威的脸色要比之前好上不少。他不知道没有凌驾，秦冉是怎么请动这些专家的。小姨，你安心养伤。秦冉站在床边，他低头看着宁威的腿。我一定不会让你截肢的。说完之后，也不等宁威反应，他拿起自己的校服外套，看了一眼木南，听不出情绪的开口道：你跟我出来。秦冉当先出了病房门。木南抿了抿唇，站起身，刚要转身，却被宁威拽住了衣角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瞪大了眼睛，摇头，让木南不要把事情说出去。 我知道。 木南面色冰冷地点头。秦冉就停在走廊尽头。木南出去的时候，他靠在墙上，微微仰着头，双手环胸，看不出脸上的表情。木南沉默着走到了他的身边。 你退了竞赛班。 听到声音，秦冉没有转头，也没有看木南，只是淡淡的开口。木南抬了抬头，然后抿唇，站在原地，好半晌，开了口： 是。 我知道了。 秦冉点点头。小姨会有护工照顾，你待会儿就回家，明天学校有课，我就不进去了。木南看着秦冉按了电梯下楼，才回到病房。 冉冉应该找不到我们厂的位置。 知道木南没有被套出话来，宁威松了一口气。他们厂长毕竟是有些人脉的，秦冉一个高中生想要找到他们很难。可是宁威睁着眼睛还是睡不着，担心秦冉会不依不饶。当年潘明月那件事在心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。 木南，明天你去塑料厂去找我们厂长，把这件事私了了，就说我答应赔偿条件。 宁威抿了抿唇，看向木南。听到这句话，木南的手顿了顿，好半晌才听到声音： 好。 8点半，某私房菜馆。秦冉没有坐在椅子上，只是靠着窗边，窗户是打开的。他一只手搭在窗户上，冷白的指尖夹着一根雪白的烟，在黑夜里明明灭灭。拿着手机拨打了顾西池的电话。 还没到码头。 顾西池站在船头，看着游轮全速往码头的方向驶去，微微眯眼。 在公海，还有一段时间。 游轮不是他的，是他以前救过的一个海盗老大给他的私人物品。上面有标志，在公海没有哪艘船敢靠近它。秦冉点点头。 刚刚忘记提醒，凌晨有几个江东夜的人， 你下飞机的时候自己注意。听到江冬夜这个名字，顾惜池黑了脸。 真是阴魂不散。我知道了。 两人挂断电话，包厢门外有人敲门。进来。秦冉放下手机，说了一句进来。钱队拿着电话，一边跟手下吩咐查塑料厂的事情，一手去推门。刚推开门进去，就看到了秦冉。他正侧着脸看窗外，听到声音，他偏了偏头，随手把烟按灭在桌子上的烟灰缸里，指尖都几乎斜裹着一层凉意。坐。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钱队皱着眉，把手中的手机放下，没有开口，等秦冉先说话。晚上风大，秦冉等包厢里的烟雾散完了，才伸手把窗户关上，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。 这事简单，放心，这工厂我一定给你找出来。谁这么大的胆子，还敢惹到你头上？ 一路上提心吊胆的钱队这个时候终于放下心来，他这才拿起菜单，点了几个菜，给了一句承诺。这件事若只是普通报案，若对方听到风声，隐瞒得紧，还真不一定能够找到。可放在钱队这儿，一切都不是问题，主要是快。用一句不恰当的话，云城刑侦队用在这种事上，简直就是杀鸡焉用宰牛刀。秦冉找上钱队，就是冲着这一点。他眯了眯眼，低头看着手中的茶杯，淡淡开口。我也很想知道，到底是哪个人不要命了。次日一早，校医室，陆兆颖作为校医，自然不能离岗时间太长，他昨天下午就到了。此时正跨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推门进来的程俊，他打了一个哈欠，含糊地开口。 不知道，没看到秦小冉，刚刚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也没接，我让程木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了。 程俊只穿了一件黑色衬衫，米色风衣被他随手拎在手上，整个人有些懒洋洋的。抬手把风衣随手扔到沙发上，听到陆兆颖的话，他微微抬了眼，嗯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没等一会儿，程木就从外面回来了。 我问了秦小姐的同桌，她说秦小姐请假了。 程木从外面拿了一盒早餐出来，后面还跟了个郝队。 俊野。 郝队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，才愁眉苦脸地说道。 秦小姐也不在吗？怎么都这么忙？ 程俊拖了一张椅子坐下，腿有些漫不经心地搭着。听到郝队的声音，他随手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偏头道。 还有谁也忙？就钱队。我有个大资料库，找他队里的技术人员帮忙，可早上一去却被告知钱队整个队伍都不在，似乎出任务去了。 郝队坐在另一边皱眉，所以他才来一中，准备找秦冉分析一波。还没到校医室，就被程木告知秦冉也请假了。 钱队整个队伍都出动了。 陆兆颖放下手中好几天没有整理的病历，诧异地看过来。 我们离开的这几天，独狼又开始有动作了。 钱队这个队伍行动力大，在整个刑侦界都是数得上号的。钱队自己能力不必多说，他队伍里还有几个人在刑侦队都极其出名，不然也不会让郝队千里迢迢来云城找钱队了。独狼那件事，要不是秦冉在中间，郝队不一定能够请得动前队。眼下竟然全队都出动了，这云城是要有什么大动静了？ 没，他们的余党早就被我收拾了。 郝队摇头，看着程木摆好的早餐，就顺手拿了个包子咬了一口。 所以我才奇怪， 前队一向高冷，除了对秦冉，对其他人话都少。郝队想不明白，从钱队嘴里也问不到话，索性也就没有多想，只是偏头看程木。 你女神参加的129会员入选怎么样了？听说今年有大动作。 网络大信息时代，但有些消息还是只在京城内部圈子流传，就像普通人一般都不知道129这个组织的存在。郝队一直忙着清扫余党，没有太关注京城的事。 当然，光是今年的出题人就引起了大轰动。 程木一向面瘫，他一张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但语气听得出来很激动。程俊靠在椅背上，没有吃东西，只是漫不经心地拿了一瓶豆浆，又抽了一根吸管，不紧不慢地扎进去，垂着眼眸思索了大概一分钟的时间。他忽然抬起头，眉眼动了动。 不对。 听到程俊的声音，其他三个人都看过来。 什么不对？ 陆兆颖出口询问。程俊放下豆浆，伸手敲着桌子，又看了郝队一眼。 你确定云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？ 当然，不然江小叔找的肯定是我。 郝队十分肯定。 前队这件事惊动的可不只是我们。江小叔早上还问我，独狼那件事是不是有异变。 江回是云城的厅长，上次独狼那件事他就忙前忙后，出资出力。毕竟都是京城的，郝队在江回手下也做过事。云城要是出了大事，江回第一个来找的肯定是郝队，而不是前队。程俊站起来，眉头微微拧起，他拿起手机，一边给秦冉打电话，一边往外走。这一次的电话，秦冉接得很快。陆兆颖不太明白他这操作。 俊爷，不吃饭了。 郝队本来不太懂这局势的，眼下程俊这一番动作让他脑海中灵光一闪。 哦，难怪。 前队整个队伍都不是什么普通的刑侦队，一般案子自然轮不到他。可有一样，郝队却是清楚。秦冉。前队对秦冉的态度十分特别。如果出动整个队伍是为了秦冉，那这件事就能说得清了。 就是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。 郝队喃喃开口道。听到秦冉，陆兆颖也抬了抬头。他放下筷子，想起了秦冉请假，还有上午没有打通秦冉电话的事。 程木，你看着点校医室，我去找俊爷。 陆兆颖也坐不住了，他放下筷子，眉头皱得紧。程木点点头。郝队想了想，也跟了出去，顺手还拿出了手机，给江回打了个电话。当然，这些人现在还不知道，前队这些人这么大的动作，只是为了一个塑料厂而已。医院，秦冉怕陈淑兰怀疑，就没有去看陈淑兰，直接去宁威的病房。他去的时候，宁威还在挂点滴，一群医生正在例行查房。秦冉站在一边，等医生查完，他才走近，目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。木南呢？ 他昨晚在这里陪了我一夜，我让他回去了。 宁威动了动，看着那些医生离开的背影。 冉冉，那些医生…… 小姨，你别骗我。秦冉抿了抿唇，他往前走了两步。木南真的在家吗？ 啊，不在家就在学校。 宁威笑了笑。兜里的手机响了，秦冉拿出来一看，是前队。他看了宁威一眼，这次没有避开。嗯，你过来。他直接说了宁威的病房。宁威看着秦冉，心中渐渐不安。不到五分钟，前队就拿了一个档案袋推门进来。昨晚就听秦冉说了宁威的事，前队没有太大的惊讶，跟宁威问了好。见秦冉没有避开的意思，他直接把档案袋递给秦冉。 秦小姐，这是河海塑料厂的信息。 宁威心里的一根弦直接崩断了。他已经来不及想，秦冉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河海塑料厂。他猛地坐起来，声音有些尖锐，急忙开口道。 冉冉，你听我说，不要去。因为我厂长想要我一张配方。我不愿意给，机器失修，让我腿卡在里面。他仅仅是为了警告我。我们厂长在那一块也是有人罩着， 他那种人，就算悄无声息地利用机器失误弄死一个人，也只能算是工伤。我这腿本来就是废的，截肢就截了，他那人心狠手辣，肯定不会留下证据。你别为了我冲动行事，不值得。 青染听完点点头，他是没有想到云城还有这等狠人，仅仅为了警告就废人一条腿。他舔了舔唇，偏头看前队。听到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